给 Santa 也乱了心跳 Let me take it out out

防备，我们自私忽略，谁没受过伤犯过罪。说起来岁月反而清浅，沉住气就能长大一点，爱恨多善变，和你的不勇敢才真的让我好累。我要的只是 跳进这黑夜，黑月 comes to my world， 节奏感飞跃，旋转灯相接，让 music lead the show。我想要 everybody 跟着我 hear the voice， oh oh oh what you wanna do， hey oh oh what you wanna do。 Thank you.

解变成一种浪费，还有什么能成全？我穿过现实 没拿

在这